位听众，1061广州交通电台新派小说联播会在中午12:30到1:00，凌晨12:00到12:30为你播出，敬请留意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勇》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里科幻传奇之活勇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以后就拜托马场主同各位，而长根呢个仔，凡系有关养马嘅事，佢都识做嘅。 长兄弟，你等一等。 马场主，你仲有咩见教啊？ 长兄弟，你都太唔将我呢个朋友放在眼内啦，系嘛？啊，你可以将长根放喺度交俾我哋，我哋可以帮你照顾佢。但系你嘅事，点解你一声都唔讲呢？ 我的事已经讲晒俾长根听 了。唔系，爹，你咩都冇同我讲。 10年前，我做咗一件事。10年之后，我必须为我所做嘅事付出代价。代价就系死。我要到一个地方去赴死，一定要去，唔去唔得，因为。万死不足以赎我不守信用的罪。 小兄弟，是不是要派人去跟一跟，就由你决定了。 当然要了，谁个都不想自己的爹死得不明不白的。 卓长根当时没喊，只是望着帐篷站在那里动都不动。这个小帐篷他很熟悉，他父亲在草原上放马，小帐篷每晚都搭在不同的地方，替他两父子遮风挡雨挡霜挡雪的。而这个时候帐篷空了，他父亲不知道去了哪 里。按照他父亲的讲法，他是要去死的。那究竟他死在哪里呢？如果他真的死了，他尸首又在哪里呢？他站得很久很久，没人催他，马俊木陪在他身边陪他站，一直到天黑晒了，卓长根先讲： 马场主，我们回牧场了。 马俊木很喜欢卓长根这种自细表现出坚决如磐石一样的性格，何况他曾经应承过，那100匹上街的良马带来的利益全部都归卓长根的名下，所以卓长根在马氏牧场里面的地位很特殊，绝对没有人敢虾他。而卓长根亦都好快令所有人知道佢系一等一嘅木马好手。13、4岁嘅时候，佢已经高大健壮到睇起身就好似一个成年人咁。佢一啲都唔利用自己嘅特殊地位，只系同其他木马人咁同食同住，性格豪爽，嗱，人人都好鍾意佢。呢啲系嗰啲粗豪汉子发自真心嘅鍾意。嗱，年纪比佢大好多嘅人，亦都唔会喺佢面前摆老资格，唔会将佢当细路。只是将他当朋友。有一个时期，甚至大多数人都认为卓长根很快可以成为马俊木的女婿，但是卓长根和马金花的关系竟然非常之差。马金花在那次醉醒之后，也都不是完全不理睬卓长根的，大家也都玩得很亲近。一直到4年之后，马金花有一日突然间问卓长根： 长根，你讲啊，你阿爹究竟去咗边度啊？佢做过啲乜嘢？点解一定要死啫？你唔好成日喺度整蛊做怪啦！你话俾我听啊！ 我真系唔知噶， 冇可能噶，你一定知道噶。有咩理由自己要死啊？连点解死都唔话俾个仔知噶？ 马金花讲嘅系人之常情，但系呢两句话深深刺伤到卓长根。 早在四年之前，他父亲简单地告诉他他要去死，他真的追问过要父亲告诉他详情，但是父亲没告诉他，令到他觉得自己和他父亲之间有着很大的隔膜和距离，更加令他伤心。所以当时他父亲说什么都告诉他，他就立刻大声抗议，而这件事在卓长根心里面是很重的创伤，一点都不想再被人触及到。但是马金花偏偏要在他这个心灵创伤里面去找秘密，卓长根当时立刻转过身，声音很嘶哑就说，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不是的，你一定知道的，你如果你不将这件事告诉我，哼，那你以后就不要再跟我说话了，我都不会再跟你说话的了。 卓长根当时什么都没说，昂起头大步就走开了。马金花想叫住他，但是想了想刚才他自己讲的说话，也都忍住没有再跟他说话了。从此之后，卓长根和马金花真的一句说话都没有再讲过，听起身好像很不可能的。但是这件事发生在两个的脾气都这么硬的人身上，就有这种事发生。马金花的人很正直，他只不过不想跟卓长根讲话，但是他又不是恃势欺人找卓长根麻烦。卓长根也都非常之坦然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马醉木知道这种情形，真的又好嬲又好笑。他将卓长根和马金花两个一起挨来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就你望下我，我望下你，边个都不肯先开声讲嘢。马醉木对住这两个小孩子，他都没晒办法了。他两个人互相望住对方，边个都不肯先讲嘢的这种情形，在日后的岁月里面，每一个月都会有几次。因为马氏牧场虽然大，但是两个最精湛骑术的牧马人点都会有机会见面。他们慢慢大个了，卓长根曾经不止一次后悔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先打破这个僵局，但是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再容易不过的事，对卓长根就很难。卓长根感觉到要找一个好像马金花这样的女仔绝无可能，他亦都知道打破僵局其实很容易，只要自己先开口就得了。但是那一句金花竟然比任何事都难开口。有好多次卓长根午夜骑着马出去，跑到完全没有人迹的荒野，对着旷野大声地叫着金花的名字，用尽他一切气力地叫，叫到声都沙了。但是当他见到马金花的时候，尤其一接触到马金花那种高傲带着一种嘲讽的眼光，他喉咙就突然间好像上了把锁一样，一滴声都发不出。卓长根亦都知道，就算他先同马金花讲嘢，亦都唔会有咩作用，因为会被马金花咁嘅性格嘅女仔睇唔起，认为佢向人屈服，唔系一个有出息嘅好汉。所以卓长根只好暗中叹息，喺他人面前表现得一啲都唔在乎，若无其事咁。喺马金花面前，就算系个心已经揦埋到一住，但系仲扮出一副好倔强嘅神情。93岁的卓长根叙述翻佢当年少年时候的情史，佢双眼炯炯发光，神情又兴奋又伤感，声音充满住激情。佢嘅嗰种神态，边个都可以睇出佢当年心目中对马金花嘅暗恋系几犀利。白素听到呢一个时候就讲： 卓老，今次系你唔啱啦，你冇可能叫一个女仔向你开口噶。 咁系佢唔讲道理先嘅，佢要问我嘅嘢，我根本都唔知道。佢唔讲嘢，咁由得佢唔讲啦。 我当时对住呢一个咁耿直嘅老人家，真系又好嬲又好笑。佢心里边分明对当年嘅呢一段暗恋非常之在乎，但系直至今日，佢仲夹硬要扮成若无其事。嗱，佢本来要向我哋讲一个佢心里边嘅谜团，但系一讲到马金花，佢就停唔到口啦。讲埋佢自己啲事，扯开个话题都唔知扯到去边度啦。由于卓长根同马金花之间嘅感情纠缠，同以后事情嘅发展有相当大嘅关系，而且过程亦都好有趣，所以我就不厌其烦将呢啲说话记低。白素当时拧一拧头，继续讲： 对住一个自己中意嘅女仔讲一句说话，根本就唔系啲乜嘢困难嘅事。就算你讲咗佢唔睬你，反正已经讲咗啦，咁再讲多几句更加唔系困难啦。 白素睇出卓长根好豪爽，所以佢都唔转弯抹角啦，一啲都唔留情咁咧就话咗佢一餐。嗱，卓长根一听，先系呕一呕，跟住啪咁一声喺佢自己嘅头壳顶重重咁拍咗一下。佢一路打自己就一路闹：， 哎，真系猪嚟嘅我。我真系猪，我点解我自己到而家我都未谂到啊！真系，唉， 好啦好啦，卓老，唉，你唔好再打自己啦。嗱，当时卓长根又再次扬起手想打自己，我一路喺度叫，一路伸手去揸住佢手腕，唔好等佢自己打自己。诶，但系我只手一伸出去，卓长根嘅手突然间一反向咧就揸翻我转头，应变好快，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一缩手，佢斜斜的一掌向我劈过嚟。咁我乘机一翻手，同我只手揸埋咗一齐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教咗一下劲。嗱，我真系未曾谂到一个93岁嘅老人家会有咁大力嘅，但系我都冇用尽全力。见卓长根咁嘅神情，佢都好似冇用尽全力，但系已经令我感觉到佢力度好强劲。跟住佢突然间一缩手，想将我拉埋佢度。诶，佢呢一拉，我几乎企唔住。嗱，但系我总算应变得好快，即刻沉气扎马。总算稳住到个身，冇俾佢拉过去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卓长根松开了手，喺度哈哈大笑。 啊、卓老，你好功夫啊！ 哈，唉，呢啲算得系乜嘢啊？我自细系咁练噶啦，一两下功夫仔啊！我同你讲啊，咁花嘅功夫，哼，仲犀利过我啊！ 嗱，佢讲到武术修为，依然都冇忘记讲起马金花，令到我同白素互相望到一眼，都觉得好笑。阿卓长根呢个时候真系有啲扭扭零零，佢叹咗一口气又讲：， 诶，或者我同佢真系太长时间冇讲嘢啦，多一日唔讲嘢，就更加觉得唔好意思再讲啦。当时如果第二日我就开口讲嘢，我谂件事又唔会闹得咁僵。 唉，卓老啊，呢件事咧发生咗咁耐啦，啊系啦。你一开始同我哋讲话马金花莫名其妙咁失踪咗5年咁耐，系咪就喺嗰次放马期间失踪咗噶？ 系，唉，呢个心结一路存在我心里面。我， 佢讲到呢度嘅时候，佢神情突然间好似好激动，讲唔落去。阿卓老啊，你心里边嗰个谜团，我谂啊应该有两个。一个咧就系马金花突然间神秘失踪咗，另外一个谜团应该就系灵尊神秘失踪系嘛？卓长根打咗个突，嗱，好似佢从来都未曾提及过佢呢一个问题嘅。 我爹，唉，佢应该唔系神秘失踪嘅，佢要去一个地方去死，从此之后佢冇出现过。咁当然佢可能已经去到嗰个目的地，或者死咗咧。 但我想应该冇咁简单，其中一定有好多曲折。当时嘅搜索，你哋系咪进行得好彻底咧？ 唉，非常之彻底啊！甚至后嚟揾马金花嘅嗰次搜索，亦都真系差唔多嘅啫。马场主真系对得住我阿爹啦。讲翻起啊，喺揾唔到佢之后，佢继续都派咗好多人去揾嘅。 马醉木在卓长根父亲失踪之后，凭他的经验组织了搜索队，但是这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于是马醉木又派了一大批人出去，去调查卓长根父亲的去向。一个40出头的男人，一生之中总会同一些不同的人接触的。他曾经对马醉木说过，10年之前发生过一件事，现在竟然非去死不可。嗱，查明呢一件系咩事？呢件事相信多多少少就有啲眉目嘅。呢行嘅调查工作做得真系好彻底，而且开始嘅时候进行得好顺利，因为卓长根父亲系养马嘅好手，长期都喺蒙古草原上活动。蒙古民族爱马如命，内蒙草原上嘅各个王公同埋首脑都对佢十分礼遇。佢话佢自己姓卓，从来都冇向人哋提及过自己嘅名。蒙古人上下都对佢好尊敬，大家都叫佢卓大叔。卓大叔曾经在好几个部落中生活过，在达里湖边住的时间最长，长达3年，在那里结婚生子，娶的是当地民族最靓最能干的一个蒙古姑娘。蒙古姑娘一般来讲很少嫁给外族的，但是由于她养马的才能实在太出众，所以没被人当成外人。当地民族的旗主就想将她留在旗里面， 咁样先促成咗后来嘅呢一段婚姻嘅。结婚第二年，佢哋就生咗卓长根，但系三年一过，佢坚决要走。因为嗰位蒙古姑娘，佢嘅妻子当时得病身亡，佢觉得好伤心，唔想再留喺伤心地。从此佢就带住小卓长根一直喺草原上边，从呢度走到嗰度，亦都带住佢精心培养出嚟嘅两种马，而且一啲都唔吝啬咁将自己嘅种马去俾各处嘅蒙古人去配种。所以卓大叔嘅名头喺内蒙草原上非常之响亮，打听起身都好容易，而且可能只系嫌搜集到嘅资料太多。但系调查佢嘅过去就发现有一啲怪事。卓大叔咁出名，往上推可以推到十年之前，佢喺嗰个民族部落嗰度出现，结婚生仔。但系再向前追查咧，佢究竟喺边度做紧啲乜嘢？乜嘢出身？全然都系冇办法再追寻嘅。无论点追查，一啲线索都冇。十年之前突然间出现，十年之后突然间消失。喺佢出现之前，冇人知道佢边度嚟。喺佢消失之后，又冇人知道佢去到边。一个人有咁超卓嘅养马才能，固然天生爱马，有同马匹之间沟通嘅天生本领，但系各种各样嘅技能绝对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培养出嚟，必须系经过长年累月嘅严格训练嘅结果。咁亦都系话，卓大叔以前亦都必然系一个牧马人，绝对冇可能从事其他行业，而且绝对可以肯定佢早就系一个好出色嘅牧马人。 咁究竟调查到最后又有咩结果呢？可唔可以揾出佢嘅行踪？我哋听日再讲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系传说定系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系唔系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》， 帮你解开呢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《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》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